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为您播出京胡名家黄金禄老先生弹艺的珍贵录音，还有黄金禄先生为京剧名家伴奏的唱段。黄金禄先生生于1924年，自幼喜欢京剧艺术，尤其是对文武场感兴趣。1945年21岁的黄金禄正式从艺，拜白宗浩先生为师，先后同尚小云、马连良、杨宝森、张君秋、周啸天、梁晓鸾等合作，得到了广泛赞誉。后来又参加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中国京剧院三团，1980年调入中国戏曲学院任教，曾任音乐系副主任。黄先生是一位六场通透、一专多能的名琴师，此外还有很多创作作品，比如说《卖水》等剧目的许多唱段都脍炙人口，已经广为传播了。在学院任教，他的教学成绩卓著。说到黄先生最初学艺直到从艺，是以业余琴师的身份开始的，哎，这和他少年时就聪颖好学是分不开的。黄先生在晚年的这段采访录音当中谈到了他青少年时是怎么学习京剧伴奏的过程，黄先生的语言生动，听之极有趣味。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听这段珍贵的录音。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黄金禄，1924年生人，我是北京生人，我出生在一个职员的家庭，我的父亲呢是银行的职员，也在这个政府机关当过职员，很早就去世了。我呢从小啊就喜欢京戏，在这个40年代啊，那我这还是上学的时候呢，那时候刚刚有这个收音机，就是无线电，哎，在那个时候这个什么的买卖店啊也是放这个收音机，什么茶叶铺啊、饮食店呐、啊，哎，都在门口为了宣传放一些个节目，但这些节目大部分都是京剧，哎，有的时候我下了学从那儿路过，哎，就站在人家那门口啊，就听着这个他们放的那些京剧的这个唱片或者京剧节目。同时呢还有几个同学小朋友也常在一起啊，就这个瞎聊，就是对这个戏呢，就是对这个京戏啊，就是带有一种研究性质的瞎聊，什么这叫西皮啊，那叫二黄啊，哪个是叫旦角，哪个叫老生啊，哪个叫花脸呢、啊？哎，聊着聊着呢，就好像入点门，懂点了，就是不是一点都不懂，就是能知道一点了。在那时候，我家里有一个这个有一什么条件呢？我的姐姐，我这老姐姐今年也70多岁还在世呢。我姐姐出于好奇心，就花了2块钱买了一把京胡，她不会拉，她就觉得哎挺好玩的，哎，知道这叫胡琴。她结果怎么练也练不会，哎，就在家里放着。我看着挺好玩的，因为我喜欢京剧，我就拿起来就是瞎滋扭，哎， 就学着这个电台的这个放的唱片呢和这京剧啊，哎，还有这个在街头巷尾听到的一些东西，在我脑子里扎了根了，哎，我自己在家里瞎拉瞎滋扭，这样呢，我倒入点门了。虽然没人教吧，自己哎，因为这个喜欢嘛，就有点这个，好像是更进了一步。同时，我们这个胡同里头也有的街坊的小孩儿，哎，小青年也有好唱的，也有好拉的。我们晚上没事呢，做完了功课就凑到一块儿，哎，到同学家或者到我家院子里头就唱着玩。哎，有的时候我就能够给他们拉着，哎，就是对付着就能够唱几段。这也就算是我在这个操琴上的起步。好像现在回想起挺可笑，就是稀里糊涂就入了这门了，并不是有意识的说是上什么学这个什么，就稀里糊涂就跟小朋友一块儿，哎，就也会拉也会唱了。但是这个都水平很低的，就是刚刚入门。我那时候啊，就十几岁，就十三四岁啊，十四五岁，哎，就开始这个，那时候刚上中学吧，啊，初中。后来啊，就觉得这样玩不过瘾了。因为什么？他这个逐渐的熟练了，这个水平啊，慢慢就有点提高，就想出去见见世面。完了就打听，出去都哪些地方有这种设施吧？在那个时候啊，在这个很兴这个茶馆，但是这茶馆跟今天这个老舍茶馆不一样，没这么高水平。那个茶馆都是、啊、一些这个老人拿着鸟笼子，什么到茶馆里几分钱来包茶叶。几分钱的水钱往那一坐，完了那儿有啊，那个名叫清音桌。什么叫清音桌呢？就是有锣鼓，有人打，有人拉，有人唱，可以自愿到那儿去唱，清唱，整出的戏。我们这个发现呢是非常有意思，就觉得哎，这可是一个学戏的、学拉的一个最好的地方，就是茶馆。那时候这个茶馆呢，比如说现在这个西四胜利电影院那地方。过去呢是一个小的市场，这市场里边有一个茶馆，每天下午都有这什么，都有人唱，有人唱，也有人呢借台演戏到那儿去练，也有人就是一些老头啊，一些这老先生到那儿去玩，就老票友，哎，到那花几分钱茶钱呢，哎，几分钱水钱就可以在那儿过过瘾，连遛鸟。这地方让我们这个小孩发现了，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很这个普及的。有时候我们到那儿去呢，也不喝茶，就站在旁边听人家唱。听人唱，后来被这个茶馆的这个掌柜的就发现了，说你们这几个小孩怎么天天来啊？这我们下了学就按现在说的不好好做功课，就不务正业，就下来到茶馆去玩去。可是那时候呢，人家那喝茶我们就听。哎，后来呢就攒点点心钱呢，就给他几分钱，我们也来壶茶。坐那儿，这样的他就不轰了。后来慢慢的，这个老票友啊，哎，就有的慢慢就认识了。他发现这几个小孩怎么这么有兴趣啊？你们会不会啊？我们就抖点说会。他说都会什么呀？我说我会拉胡琴。说那你拉段我听听，给我唱。我说你会拉整出的吗？不会，我拉零段的。那我唱俩零段你听听。结果这一拉，他一唱呢。哎，他感觉还可以，哎，就那个要求不太高，慢慢的就跟着老先生，就是连给他拉呀，再给他学，就是这个。同时呢，他这茶馆的，因为他这个场面上，锣鼓啊也都没有固定人，都是大伙儿拿着玩，慢慢就听着锣鼓啊也感兴趣，就抄起家伙帮着人家打，哎，先是瞎打，慢慢打着就入点门了，所以就冒不失的就加入伴奏了，先打小锣，后来打挠脖，完了打的大锣，哎，都能应付了。这个在茶馆里的这个混熟了，慢慢的就变成这个茶馆的班底了。这茶柜的就说：“你们来吧，因为你们这几个人来了，我还能够有时候没人，我就能够解决点问题。”哎，就从鼓场到文场，后来就慢慢就练弹乐琴，弹乐琴又研究说是弹乐琴，我看人家弹乐琴都得会吹唢呐。是不是我们也得学学唢呐？这哥几个心还挺齐，我们大伙凑钱买了一只唢呐。哎，那时候买一只唢呐也就不到一块钱，几毛钱，攒点点心钱，大伙凑钱买一只唢呐。又听说唢呐得到城根儿去练去， 因为你在哪儿练都吵人，哇啦哇啦的。就每天起早上学之前到城根儿，冬天对着城墙吹练功，结果把城墙吹的都湿了，湿了慢慢城墙那一块那锁的孔子对着城墙都冻上冰，就下这么大功夫几个人练，哎，练着练着也觉得入点门了。因为茶馆它也有一些这个就是没事儿的一些老艺人呢，哎，老文场啊，他也教你一点，他一看你这个挺用心，他就都挺愿意教。比如八点钟上课吧，六点钟上城根练半点钟锁的，完了再拿书包上学，就这么大瘾那时候。后来教我，他教我那个有一老先生叫李宝仪，李姓李的李宝仪，这老先生啊对我很感兴趣，就发现我呀、啊、觉得好像有点这个天才，就是学他跟我说什么东西啊我都能够回答得上来。他就教我怎么换气，吹唢呐怎么换气，弹乐琴怎么样拿拨子，怎么摁弦，怎么定弦。哎，慢慢这个经过他这个，通常他教我写的公车谱，公尺字儿，就是公车谱，我们叫公尺。在这个阶段呢，就上茶馆这阶段呢，我这个记忆啊就有点长进。后来这做到哪步，就是我们这几个小孩啊，这几个小同学去了啊，有拉的，有唱的，有打的。这个茶馆主人呢，不但不收茶钱呢，哎，有时候还给我们点点心钱作为酬劳，这就算是这个入了门了。我上中学是在志诚中学，志诚中学在西城二龙路，现在的八中就是那老学校。在中学这个同学啊，后来到了初三以上吧，就发现有几个同学啊也会唱，他们的会唱都是跟家里学过的，家里是票友，哎，会唱嘛，他就是等于小票友了。在这时候，在这二年，就是上茶馆的这个学的一些东西呢，我也比较内行了，有些东西都明白了，哎，也会吹了，也会弹乐琴了，也能拉胡琴了，就是这个自己觉得这本事大了。跟这些人呢就搞在一起，就是这些同学啊，因为那一班四五十个人嘛，有那么三两个会唱的，每天都在一起，那就下课不上茶馆了，就这几个同学啊，有时候就人家都走了，我们在课堂上拿把胡琴在那个学校就唱 过戏 瘾，过戏瘾。 刚才您听到的是多年前的一段珍贵录音，京剧音乐家著名的老琴师黄金禄先生回忆少年青年时学艺的相关情况。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黄金禄先生为杨派名家叶鹏先生伴奏四郎探母做工的片段。 心去也那么 以上您听到的是黄金路先生为叶鹏先生伴奏四郎探母做工的片段，操琴黄金路、司鼓倪一斌。下面请您接着听听黄金路老先生回忆青少年时学艺的过程。 这个在那时候后来又开了一个高级茶馆，高级茶馆是什么呢？在桃李园，桃李园就在西单商场的楼上，也就是现在的新华书店的楼上。那时候我大概回忆起来的大概就是16到17的样子，就上中学了嘛，上高中一了。就我们这几个同学啊，就有的时候就到这桃李园，这桃李园就是比较高级一点茶馆，上头有藤椅啊，有一小台，也还是青银桌，也还是摆着锣鼓家伙那么一个，但是去的人呢就是比较这个不像那个西四那个茶馆那么什么了，就是就得花一两毛钱茶钱，就比较高级了，但是还赶不上现在这老舍茶馆。他那个茶馆的这个主人呢叫肖晚秋。这肖晚秋是谁呢？就是现在著名花脸演员肖英祥，肖英祥的父亲。这肖晚秋是唱旦角的，也是一个老艺人，但是没怎么演出过，他就是教戏。肖英祥是很出名的，现在在北京京剧院这个艺术中心吧，也60多岁了。他们家开的，可我当时跟他们也不认识，就慕名到这桃李园去了，去就跟这个肖老师呢就谈，就说我们几个人呢都会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想在您这儿玩玩，能不能答应我们这什么？他说那我得看看你们好像吃几碗干饭呢，这不是随便的，这地方好挺贵的茶钱，你这脚不行，就怕这几个孩子到这儿来开脚来。后来这么办吧，说我们给您拉一出，您听听。打的锣鼓，后来我就在那儿拉了一出什么戏啊？百寿图。这百寿图呢，就是南极仙、北极仙两个人下来，这个下棋。有一叫又这戏又叫什么赵燕求寿，就是他这个一发现这两个人呢，这个在这下棋，就有一个道人呢告诉他说这俩人呢是神仙。你啊寿数就到19岁，你去求他们，让他们给你想办法。完了赵燕就找到这个南极仙北极仙了， 找到南迁北迁，后来这个南迁给他说，好吧，我查查你生死簿，一查生死簿，果然这赵燕19岁应当死。后来赵燕说，怎么办，你替我想想办法，我家有老母，我死了怎么办，说这么办，给你个19岁改成99，你不就能够高寿了吗？这赵燕说，您干脆再添一笔，给我添凑100，我们就成百岁老人了嘛。后来把这俩仙翁啊给恼了，就教训他一顿。就这出戏的版式啊，大部分都是西皮原版，很简单，上句下句上句下，也是给这个初学的练功的这么出戏。这百寿图这我是开蒙戏，这个印象很深。这戏又叫赵燕求寿，现在见不到，这戏也是荒诞无稽，但是它里头基本功很这什么，西片版几十句。我就给在这个茶楼拉了一出百寿图，完了这个肖老先生就对我有一个好印象，觉得我能干活，哎，就答应我们呀，这个到他这茶楼上啊，不花茶钱在那儿去玩票。在那时候，肖英祥老师啊，就这个著名花脸肖英祥，他会打鼓，他就在那茶楼替他父亲到那儿打鼓，有人唱没人打鼓，他就打鼓。我们就跟这肖英祥，因为班长班大，岁数差不多，那时候他也就10几岁，他是这个戏校，就中华戏剧学校毕业，那时候还没毕业，还在那儿上学呢，就跟王玉明老师他们的都同学。他是和字，德和金玉嘛，他和那时候叫肖和祥，他有个哥哥叫肖英宏，原来也是叫肖和明，这哥俩都在这茶楼上。这个肖和明呢，也是肖英宏啊，他是唱老生的，后来他就改成拉胡琴、打鼓、吹唢呐，也是6场通透。哎，我们就跟他们这哥俩交上朋友了，就在肖家这茶楼上啊，我就等于啊，好像是白学，干着学艺，他们有时候就教我，这就说是从这就入门了，就等于说是半个内行了，好像我也会吹唢呐，我也这个会弹乐琴，也会拉点胡琴，哎，他们对我还挺器重。 以上您听到的是珍贵的历史录音，黄金禄先生回忆他青少年时学艺的经历。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的戏迷乐再继续听，还有黄金禄先生为名家伴奏的京剧录音还会为您奉上。戏迷乐过会儿见。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细数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颗心方向，为他寻找那灿烂的曙光，来把真诚的生活点亮，恋人啊，在远处张望。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都喧哗，大地里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